继续转动，用一秒放空，看不开想不通的一秒间不太痛，一种无言的煎熬在无意间消瘦，杂乱的不只是生物钟。 夜风里奔跑的车似一瞬间，下一秒谁到终点，谁被谁甩掉，你是你的寂寞如深渊万丈，有多少的爱才能填得了。 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爱到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我坐在地铁也比什么都长，蔓延着黑色的沙漠。我决定开放离你最远的靠，新的期望在瞬间破晓，我下次出处用尽全力坠落，回忆等死我绝不阻挡。停止时间继续转动，用一秒放空，看不开想不通的都一秒被带走，一种无言的煎熬在无意间消瘦，打乱的不只是生物钟。夜风里奔跑的车肆意喧嚣，下一秒谁到终点，谁被谁甩掉，你是你的寂寞如深渊万丈，要多少的爱才能填得了。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爱到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我坐在地铁也比什么都长，蔓延着黑色的沙漠。我决定开放离你最远的靠，新的期望在瞬间破晓，我下次出处用尽全力去握，回忆等死我绝不阻挡。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爱到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我坐在地铁也比什么都长，蔓延着黑色的笑。我下次出处用尽全力去握，回忆的刺我绝不阻挡。 来生相见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伤痕累累，我